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宣，城寨见。 好啦，剛才呢我哋喺節目之前呢，就唔係節目中間就講呢，我哋準備即係為咗呢個停電問題，同埋呢呢個即係蚊患呀等等，同埋啲温差大呢，咁所以我哋就要去鴨寮街做啲準備。咁呢大家估下啦，我手頭上呢就嚟一支白色嘅鋼管啦，一支黃色嘅鋼管啦，一個 USB 嘅風扇啦，同埋一個 USB 嘅一個咁樣嘅一個柄呢，四樣嘢加埋幾多錢呢？你估都估唔到，系嘛？你估啊？啊，唔使估啊！你知系啦，咁啊开估啦，咁就即系唔好呢个咩啦，炸炸地地啦，就总共只系卖咗50蚊。咁当时咧，我就谂下，其实即系嗰啲太阳能电池咧，就100多蚊嘅啫。咁就仲有好多，其实我哋见到好多嗰啲 gadgets 咧，都好平咗好多， 平得好紧要， 平得好紧要，包括啲叉电都系。咁好多人就话喂神噶，会唔会爆炸咁样？嗱，呢啲 USB 啲嘢其实就唔系咩 high tech 嘢嚟嘅。咁咧就包括叉電， 其實佢根本係冇一個功能嘅，佢真正嘅係咩咧？佢冇一個 engine 噶嘛，佢冇一個 motor，sorry，其實佢只不過係用你嘅電池去推動一塊風扇葉，咁然之後呢個嘢就喺度撥噶啦。 有噶，我諗喺度呢個係 motor 嚟嘅。 唔係，呢個嘢除咗出嚟噶。 哦，係咩？ 我已經係因為時間關係除過啦。 係啊，唔好掹咗之後壞咗咁。 係啦 ，OK， 咁咪唔好掹啦。呢個嘢其實掹咗出嚟嘅。咁而當我哋見到呢個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如果你覺得嫌呢個大咧，嫌呢個大咧，仲可以有一個。咁細嘅，即係得咁多。 個插頭就係 咁啦 ，L 型 嘅。咁然之後你將嗰個嘢咧， 直接插落 iPhone， 直接插落去個 iPhone 又得， 直接插喺度 ，Android 又得， 直接插喺度咁咪吹咯。係 啦，就咁就得噶啦，就咁攞電話出嚟。即係你話我連後備電池都冇嘅，咁我淨係得個電話嘅啫，都 OK， 就咁插入去。任何電話，即係 Android 又好 ，iPhone 又好，都搞得掂。 個原因我覺得係咩咧？ 咁然之後幾多錢咧？9蚊。 我覺得係佢嗰個用即係用微電量啊，因為插喺度其實唔係好大嘅電能嚟噶嘛，係推動嘅電器啊，嗰個本身嗰樣嘢咧係反映到中國嗰個喺呢方面咧，第一佢就製造業多啦，多呢啲工廠，第二咩咧過剩啊，所謂產能過剩嘅問題。嗱，你記唔記得以前咧？而家香港好多嗰啲喺旺區嘅短期鋪咧，就變咗咩肥仔開倉就係咁啦。肥仔開倉都係買呢啲嘢嘅， 江 亞佬即係唔使去淘寶，唔使去深水埗嗰個咧，就都係買呢啲嘢嘅啫嘛，買叉電啊，買風扇仔啊呢啲咁嘅嘢。咁原因我覺得亦都係，以前就70年代就丹華牛仔褲啦，即係短期鋪，跟住試過賣書添啦，賣啲台灣嘅 desktop 嘅書啦。咁而家開始全部賣呢啲 gadgets 都係，我覺得個原因都一樣， 係 因為佢嘅來貨價平，亦都有市場，即係有人買。 係 咁買嘅原因，但你諗下，喂，如果係只不過而家50蚊買到乜嘢咧？香港？去 翠四樣喎、 啊，去翠華食個晏晝已經唔得啦，已經 係80蚊啊！未翠華 係啦，咁所以就係話，即係對好多人嚟講，我見到好多人走埋去睇嘅喎，就算啲太陽能電池都好啦，100多蚊咁樣啲有喺度，即係真係圍住喺度試嘅喎，喺度 白黐埋我度喺度， 係啦， 要裝。 咁但係而家我見到最新嘅太陽能電池仲犀利喎，佢呢邊係太陽能電池板，呢邊係燈嚟嘅喎， 係啊， 就越嚟越似文西嗰啲設計啊， 係 加咗啲無謂嘅功能喺度啊，係。咁就另外就係嗰啲嘅 USB 嘅喇叭仔啦，好多喎而家， 多得好緊要， 係個音嗰、那個水平係唔差添喎，我覺得。 你唔好以為淨係得一支咁嘅鋼管仔 ，OK？ 嗱一條咁嘅鋼管仔，你覺得我唔使啊 ，OK？ 咁佢直情可以係有一種 三粒 咁細嘅燈膽， 好光好光 好光嘅 ，OK？ 一個咁細燈膽。咁如果你唔明係等於一個乜嘢咧 ？Exactly 等於你一個而家普通我哋平時用開嗰種咁嘅 USB 咁細個嘅 USB 細型嘅 USB 係咁大個啫，即係大概我諗一寸長左右就係一盞燈嚟。 啊，燈嚟。 係啦，就係阿 Lens 叫你唔好開啊 BB 聲啊。 真 係。佢叫你刪咗佢，唔好阻住大家。嚇、哦，咁咧即係佢係燈膽仔嚟嘅。嗱，咁你就會話喂，咁其實有咩用咧？但大家真係唔好睇小。當你完全喺一個好黑嘅地方嘅時候，你有一個即係等於你捉咗支熔火蟲拎住。做你喺度行嘅時候，喺條路嗰度，你就總好過乜都冇。 咁大家梗會話：喂，咁你咪用你個電話啦，你個電話有電先得㗎。 同埋而家大家唔好以為太陽能係咩高科技，實際上已經唔係啊。係。我哋見到有太陽能嘅熒燈啦， 嗯， 即係上邊只不過係有一塊太陽能嘅電池 板， 即係儲電能嘅。 係係係 係。咁我就推到喐下邊嗰幾支鋼管㗎。係。咁其實有一樣嘢，我成日都諗喎，對中意去做 outdoor 嘅人嚟講係好方便嘅。 好方便， 因為第一你未必係話周圍都揾到插電嘅嘛，大佬你露營咁點啫？係 啊， 係咪邊度有插電嘅啫？咁但係你即係急起上嚟冇電就冇電㗎啦。係 啊， 咁你要打電話求救嗰陣時咁點咧？咁 係。 咁就即係我覺得呢啲就真係即係幫到手嘅嘢嚟嘅。 係係，即係有用啊嘛， 同埋平啊。 係， 即係呢個亦都係反映到咧，就係、是。中國嗰個製造業嘅問題， 嗯， 就因為我諗嗱，我哋上一次講過芭蕉扇都睇到啦，其實一跌到三十幾蚊， 嗯， 係咪一路由$70一路碌落嚟碌到三十幾蚊，就因為佢嗰、那個大家你 copy 我 copy 你啊嘛。 喂，而家去到$9， 我估$5都得啦，遲啲。 唔係，首先我哋咪就係咁講咯。我哋喺節目之前咧、嗯，我哋就話，如果你喺香港賣$9，好可能喺深圳咧、嗯，其實係$2， 或者佢內貨價$1， 係一定係啊，一定係啊，正常都應該係咁樣。所以即係我哋真係。如果你話調翻轉，你咁樣睇咧，如果你話上邊個經濟係咁掂，一定係即係唔會咯。你咁樣你咁樣點賺錢啫？其實即係我真係完全唔知 點講。所以我就話你而家香港啲短期報全部買曬呢啲嘢嘅原因咩咧？就是、因為佢第一佢供應量大， 係 內貨價平， 係 第二啲人正因為內貨價平，就算無無謂謂都好啦，買兩支光管翻屋企擺下都好㗎咁啊。就是這樣嘛，其實個心態 就光管翻屋企快， 係啊，買兩嚿叉電翻 嚟。我自己點解咧？我自己有我同佢劉世良講，我話咧嗱，你通常喺屋企咧，大家都有電筒啦，係咪？即係好多時都會啊，擺定個電筒啊，緊急嘅時候拎個電筒出嚟啦。大家有冇試過咧？除非唔拎個電筒出嚟，一拎個電筒出嚟一撳冇電， 梗係啦，個電發咗毛啦，漏曬啦啲電。 一開仲要流啲綠色水出嚟， 係走曬啦啲電芯嗰啲電已經係咁。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喂唔係喎。如果你話我哋嘅而家大家個袋啊，人人都好大部分人都會有個咁樣嘅 尿袋咯，係咯，個尿袋度咯。 咁如果你話我有支咁嘅鋼管真係緊急嘅時候，我咪即刻插咗佢落去，咁我屋企咪唔使黑曬咯。即係仲有啲嘢啊，你 仲有講下呢條咁嘅鋼線， 好有用嘅。 呢條咁嘅鋼筋咧，第一就唔怕剪爛啦，第二咧佢就有個彈力喺度添啊。咁就勾住喺背囊嗰度咧，個目的係咩咧？就係、是、勾住個 BB 啊。係。咁咧就係咧，慎防咧就係話，當出現呢啲嘅即係治安問題嗰陣時咧。起碼都有個 BB 防下身可以， 即係唔使喺度摷啦， 係。係啦，就唔使摷。 周圍喺度摷得嚟，俾人拍咗啦， 係。嗱，我發覺一樣嘢咧，就係咁喎。如果你唔使上淘寶，真係唔使深水埗。 嗯。 好多時咧，呢啲咁樣嘅有幾樣嘅產品，因為係 Made in China 之後咧，係價錢急速下降嘅。 係。 第一就係同手機同埋電子相關嘅嘢。 嗯。 第二咩咧？你發覺 outdoor 嘅嘢。嗱，而家香港好多好流行嘅，即係 outdoor 啊，即係放假去露營啊、行山啊等等呢啲嘢。但你留意一下，以前我哋中學喂讀大學嘅年代，歌劇係貴得好緊要嘅。 好貴。 Freeze 係貴得好緊要。 有幾樣嘢係勁貴嘅，嗰啲嗰陣時啲人周圍真係問借嘅，一個羽絨。 羽絨係啦。 一個夾。 係啦。背囊都問借嘅嗰陣時。咁我記得我上峨眉山就要租嗰啲解放軍嗰啲大褸啊，有膝乸嘅。 係。 即係棉大褸嚟嘅。係。條領有毛，但係就保唔到暖嘅。 係。 咁但係而家你諗下買件。嗰啲嘅羽絨 jacket， 可能講緊嘅係幾百蚊啫喎，都唔使添喎，有啲，係啊，咁你嗱，佢背囊就係啦，佔領嗰陣時啲友喺淘寶訂嗰啲 cam 嚟送嚟金鐘佔領區啦，咁我睇下佢一單幾廿蚊嘅啫，嗰啲雙人型、四人型都係，六七十蚊嘅啫喎，原來係，咁我唔知佢頂唔頂得風雨啦，但係起碼金鐘試過都 OK 嘅喎，都仲係。係咪？跟住佢又啲人又買熒燈啦，我哋個工廠嗰陣時嗰啲，照明嗰啲燈啦。跟住阿郭兆傑就整咗一排嗰啲咁樣嘅呢啲咁嘅 LED 燈，好鬼長噶佢嗰排。係，仍然都喺工廠嗰度。係。咁阿鐘就幫我哋整好曬，然後安好曬啲電啦咁樣。係。咁我問親佢話：，仲好貴啊？咁啊，唔係啊，好平嘅啫咁。咁而家先真正發覺，原來嗰啲真係好平嘅，其實。 係好平，非常之平，真係平得好緊要。即係其實都嚇親嘅，你知唔知？即係嗰種平法咧，你話幫我聽$50買四個點做啊？我就你賺曬啦，冇本$50。 係啊，嗱，我就係話以前你記唔記得？嗱，我哋講頭先講 Gore-Tex 啦、3M 嗰啲物料啦、DuPont 嗰啲物料啦， 係 全部都貴嘢嚟噶嘛？ 係 嗰啲牌子啊， 係 全部都即係過幾千蚊嘅，我記得係買件 North Face 嘅羽絨。即係講緊90年代初期咧，都幾千蚊嘅，但係而家就跌得好緊要啦。好多行山嘅 嗰啲嘅配件都係嘅喎， 嗯， 爐頭啊、曲 set 啊，所有呢啲嘢我估都係 make in China 嘅，而家係，係又係平得好緊要嘅，啲， 嗯， gas 爐啊嗰啲，嗰啲， 因為全部都大陸做嘅嘛，即係全部都大陸做嗰啲嘢，真係。 同埋佢將嗰樣嘢 copy 啊， 係， 即係譬如 Coleman 委託佢做，做完之後， 咪抄 佢，咪自己繼續生產咯，係啊，所以你見到好多人而家仲係用緊。嗰日有個朋友介紹話開倉，我上去某個牌子度睇下嗰啲歐多嘅衫褲啦，有五折六折。嗱，大家睇完 去睇下， 睇完五折六折 嘛， 五折六折之後都成千蚊。係 啊，真係唔係好需要咯。 我覺得就同樣嘅物料嚟嘅根本啊。 唔係 個 different 嘅牌子咯。 當然咁即係如果你話有啲咩唔同咧，咁嗰個設計喺某啲地方咧，個招牌靚啲啊，可能即係嗰啲如果你睇牌子咧。最低限度心理上你會覺得咧話名牌子喎，你咁，但係其實需唔需要呢？因為如果你事實你只係需要去揾一啲功能性嘅嘢咧，你唔係真係話樣嘢要去講咩牌子啦。我覺得真係唔需要浪費嗰啲咁嘅錢咯。 同埋我覺得係亦都係即係中國而家嗰個 Make in China 所面對一個困境啊。嗱，你見到咧就最近咧《經濟學人》都公布咧，日本嘅主要嘅一啲製造業就撤出中國。包括咩咧 ？Panasonic 啦、Nikon 啦、Sony 啦，汽車就係呢個本田啦，電單車製造全大部分搬翻去日本啊。 係。 咁點解咧？原來佢話發覺 Make in Japan 係有一個 premium 喺度嘅，即係啲人中意購買 Make in Japan 而唔中意購買 Make in China 嘅嘢。Under 同一個 brand，譬如 Panasonic。我哋都係噶，我哋買 Panasonic， 我哋都一定會問一下，一定會問清楚，去到嗰啲連鎖店，一定問清楚係咪 Make in China 定 Make in Japan 先。 係， 譬如我哋買個三菱嘅雪櫃咁樣，哦 Make in Japan 抵，就買，就算比 Make in China 嘅貴啲都好，都買。 係， 冷氣機 Make in 邊度嘅先？ 係 ，Malaysia 都好啲。係，係嘛？即係而家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啊！ 係， 呢個就係中國製造業嗰個危機。你只可以喺啲下游嘅廉價勞工。嘅嗰類嗰度喺度即係幾蚊幾蚊咁樣喺度爭，但係你諗下，如果當日本嘅製造業都翻翻去 Make in Japan 嗰陣時咧，中國製造業面對嘅競爭咧更加大鑊。 當然啦，咁大家都唔會買。 唔係因為連中國嘅消費者都走咗去買 Make in Japan 嘅嘢啊。 係啦，喂，你只要睇下 佢買廁所板啊，買嗰啲， 冇錯， 買米啊，係 啊， 買藥啊。 你諗下，當我哋去到大阪，我哋都講咗啦。上一次去到大阪嘅時候，喂，基本上係將人哋成個藥房冚唪唥掃光喎， 止痛藥啊， 全部貨架上面啲人冚唪唥掃光。你已經睇到咧，佢哋係幾咁唔相信，幾咁唔相信自己內地嘅藥嗱，都唔好講話內地，就算你話佢係內地冇，我哋而家行過旺角好多嗰啲咁樣嘅藥鋪啊，即係而家啲藥嗰啲叫咩藥房啊，都好多。而家話嗰只咁嘅 FX， NX。 FX 感冒藥 嚇感冒藥，我哋而家食嗰只 CoFX 嚇 CoFX 嗰只 加拿大嗰只嚇 嗰只咁樣，唔係日本都有嘛？而家我哋食緊嗰只 supplement 喺日本買都有 NX 嚇 NX 咁啊！你諗下點解佢哋會香港都買㗎？點解啲人係咁樣係都要走去日本掃咧？嗱，當然你可以話喂日本平啲啊嘛，啲咁樣 藥物嗱感冒藥都係嘅。咁我收尾問過一個即係識藥嘅朋友，佢香港嘅大鑊喺邊度咧？嗱，唔好話大陸人去日本搶購嗰啲感冒藥啊，即係嗰啲感冒藥粉啊。係，香港都係。 係 個原因，佢發覺原來香港嘅零售喺藥嗰度已經俾一兩隻牌子壟斷曬。 係， 主要係 Panadol。 係， 咁但係佢話 Panadol 嘅 marketing strategy 好聰明嘅，佢話譬如止痛藥咁啊。而家咪分到好細嘅，嗱呢只經痛，呢只貨肌肉痛，呢只係貨快速止痛，呢只係普通止痛。咁佢話原來佢哋大部分後面嗰個 ingredient 咧，嗰個藥嘅組成嘅成分咧係一樣嘅。佢只係將佢分開幾種賣俾你。你如果去便利店而家賣止痛藥好大鑊嘅，感冒藥都係嘅 ，no choice 嘅根本係，係冇得選擇嘅。咁但係你諗下調翻轉，當你食嚟食去都係嗰啲藥嗰陣時咧，你嗰、那個抗藥性又好，或者適應咗嘅話咧，佢個藥效一定係受影響。係。咁所以亦都係點解佢哋覺得啲藥唔醫唔到病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而家。咁如果你話連中國嘅消費者都唔信 Make in China 嗰陣時咧，咁香港嘅消費者就自然咧，就一定係追捧 Make in Japan 嘅喎，一定係。係咪？你唔係話淨係嗱，好簡單啦，阿信屋嘅崛起都係一樣。點解啲人寧願買日本嘅日清嘅？ 出前一丁， 即食面出前一丁、 嗯 啊、日本版，阿信屋就是賣日本版的、 嗯、 初初起家嗰陣時候我最記得噶啦，特登我哋走去阿信屋買就是買日本 出前一丁， 出前一丁， 那個原因亦都係話唔係話佢個味啊等等嗰啲有咩特別嘅分別，我覺得。而係消費者對 Make in Hong Kong、Make in China 嘅嘢咧，因為香港嘅食品工業亦都受中國影響，所以大家都冇咗信心喺度嘅。呢個連帶反應嚟嘅。咁所以你一路發展落去嘅話咧，當更加多嘅製造業撤出中國，因為中國嘅勞工成本越嚟越貴啊嘛。你韓國曾經大量投資喺中國嘅企業，其實製造業就係韓國、香港、台灣同日本，係呢幾個國家同埋地區。咁台商，我估而家都要醖釀咩咧？如果下一輪到民進黨執政嘅話咧，其實我相信台灣都會提倡翻咧要本土製造業。 係 係 呢個你自己睇下上一次嗰個反服貿，即係嘈得咁緊要咧，就係因為其實佢哋都俾佢哋入嚟啫，即係叫佢哋入嚟。將佢哋引進啫，都咁樣反抗喎。咁你所以其實一啲都唔會出奇咧。如果佢哋話提倡翻，咪 你連睇喂， 咪做咯，國民用國貨。 嗱，水果已經打入咗香港市場。我哋每個兩個禮拜或者三四個禮拜去一次果欄咧，就見到台灣嘅水果。 哇，好犀利啊！ 越嚟越 popular。中秋節咧，我見到賣台灣楊桃，係好多。係唔係嗰啲芒果嗰啲添啊？以前就係即係台灣芒果，而家唔係啦，柚子。好細細個嗰啲柚子好靚嘅台灣，叫文蛋啊，嗰啲文蛋細細個嗰啲好好食嘅，就貴添嘅係。咁就而家除咗日本水果、韓國水果、台灣水果，大陸水果你見到得翻越嚟越少嘅攤係買大陸水果嘅。就算係梨都好啦，全部賣南水梨、風水梨，係因為日本 嘅南韓。佢就歸納咗，第一咧，我覺得佢就嗌唔起價錢啦。第二咧就係、始終咧同呢個韓國、台灣、馬來西亞、泰國。甚至係日本嘅水果一競爭之下咧，無論係品質啦，無論係就算佢個裝潢包裝，我唔好理佢食唔食先，你擺喺度嗰個賣相都 係 唔得。 嗱，好簡單就係、普通，譬如蜜瓜咁樣，網民瓜，即係話嗱，日本仔嗰啲好貴啦，幾百蚊個啦。 Cantaloupe 係。退而求其次就南韓啦， 冇錯， 南韓嗰啲就六七十蚊到一百蚊個啦。咁就你再數落去，譬如西洲蜜，即係大陸嘅新疆嘅。黃白綠白綠黃定黃白綠我唔知啦。 白綠黃 ，sorry。 咁咧，其實佢嘅價錢好平嘅喎，一百蚊都唔使有成五六個、四五個嘅。 係。 但係你都唔敢食，我見到真係我都唔敢食。嗱個原因唔係話因為佢唔好食，其實好食嘅係。係。即係我哋以前食嗰個新疆。 好甜嘅， 新疆嘅哈密瓜 係 好食， 好味好脆嘅。 係啦，好味嘅質個肉個質感都好靚。 係，冇錯冇錯。 但係而家見到嗰啲內地嗰啲新聞又膨脹劑又成乜都好啦。 唔係又打啲唔知乜鬼嘢顏色，又話媽又話蜜嘅時候咧，喂幾好食你都即刻打折扣啦，唔好搞我啦，我真係少食多教訓咯。咁但係你相對喺嗰次我哋啱啱買咗一啲印尼嘅蜜瓜，印尼 日本種印尼種嘅蜜瓜， 喂絕對唔差喎，非常之好喎， 價錢係日本嘅三分一。 系啊，又或者我哋食嘅泰國夏威夷木瓜， 夏威夷種 嘅泰國種，又係夏威夷嘅一半價錢，即 係樹上熟嘅 二百零蚊。 樹上熟， 咁你會覺得二百零蚊係講緊六個到八個喎，即係 depends on 個 size 嘛。OK， 咁你就會覺得喂，如果圍起上嚟，我食大陸木瓜都十幾廿蚊㗎啦，係咪啊？ 十零蚊個㗎咋？ 都十零蚊啦，係咪？咁我點解唔會食？即係泰國咧咁，我唔係話外國預料特別好，但係最得人道。當你一諗起，哇！嗰啲咁 嘅藥，嗰啲咁嘅人， 過嚟啦，我唔要啦。 嗱，食米都係啦嘛，金源米業嗰、那個。 話咩？而家泰國香米入冇 咗 泰 國 嗰 兩個字，爭啲就大佬陷入信心危機啊！即刻要即刻出嚟澄清，話我哋啲米唔係嚟自中國嘅。話大佬幾可悲你諗下。 咩都總之咧，其實我記得以前細個咧。屋企咧成日都好標榜一樣嘢嘅，即係上一代嘅人咧，唔好買 唔好買日本仔嘢， 兩樣唔好買日本仔嘢，唔好買本地嘢渣嘢。 係啦，嗰陣時我睇電視就買咩咧？德律風巾， 德律風巾， 德國嘢咯。 係啦，德律風巾。 有冇呢個牌子啊？ 有，而家仲有，而家仲係 德國嘢嚟。 有仲有嘅，而家仲有嘅，我喺外國仲見到嘅。咁嗱，譬如你去到 買冷衫買 Jaguar 英國嘢，即係假冷衫，英國絨，唔好買日本仔絨。 冇人會買，總之所有咧，我記得我喺國貨公司咧，我唯一會買嘅嘢食咧，嗰陣時我細路仔嚟嘅，係得一樣嘅，就係、是、依個柚皮。嗰陣時嗰罐柚皮咧，仲係攞一個咁樣嘅，我唔知嗰啲叫乜嘢，一個鵪，好似一個骨灰鵪咁樣，黑色嘅。然之後咧，每一次咧攞佢出嚟咧，就情願搏鬥咁滯嘅。 日本人用20年嘅時間，將成個 Make in Japan 嘅扭轉， 係 嘛？ 係 八十年代是日本製造業起飛的時代開始，大家認識到 Sony 啊、Panasonic 啊。 喂，你看看韓國短短咁短時間之內 ，OK， 唔單止係頭先我哋所講嘅農產品即係急劇起飛，仲有諗下佢直情係而家壟斷啦，嗰啲電器。 嗱，以前你記唔記得佢嗰隻叫 GoStar 嘅錄影機，大佬攞人哋送俾你都唔要啊？ 咩 GoStar 嘅 monitor 啊？嗰啲大 係啊 ，GoStar 就係 LG 嘅前身，我唔記得咗係 Samsung 定 LG 嘅前身，就係 GoStar 嚟㗎。 系， 根本上你唔想要嘅，佢哋嗰啲嘢系，但就 系 佢个品牌就系不断咁样去改进， 嗯， 同埋咩咧？唔系净系 copy， 唔系净系靠廉价劳工， 嗯， 而系靠自己嘅设计产品设计， 嗯， 跟住一个机会就系咩咧？就系由 plasma 转去 LED TV 个 LCD TV 嗰阵时， 系 就打低咗日本仔， 嗯， 嗱 plasma 系日本仔领先嘅， 嗯， 你记得嗰阵时 Fujitsu 啊。Panasonic 啊、 嗯、 Sharp 啊幾個牌子 Plasma 都領先嘅， 係。 但係韓國嘅製造業就唔喺 Plasma 嗰度同佢競爭， 嗯， 就一跳就跳入去做嗰啲大 mon， 即係其實電腦 mon 嚟啫嘛，係 LCD TV， 係。 結果嘣一聲 ，Samsung 同 LG 就喺嗰度打低咗，唔制。到你 Panasonic 同 Sony 追上去嗰陣時候已經遲咗，佢平過你，顏色靚過你，再加埋咩咧？其實韓國政府好聰明嘅，佢用軟件去推硬件， 嗯， 韓星啊， 嗯， 你見到佢豐澤啊，你見到嗰啲電視機咧，全部都係播緊嗰啲 Wonder Girl 啊，即係唔係香港咩 FFX 嗰啲咁嘅水平嘅，人哋嗰啲係堅嘅係。 同埋你睇下，就算係出版業啊，你睇下佢嗰啲 童書喺 Bologna 打入去呢個國際市場，真係好驚人 啊！係啊，係一個真正人哋嗰啲就真係咩咧？創意再加咩咧？政府。兩種能力結合啦，就唔係大陸咁樣，大佬你稍微出色啲嘅，跟住就壓制你，跟住你點樣拍套咁嘅冇微量，只不過係著啲唐朝嘅低胸裝就全部 cut 曬，全部連 TVB 啊，大家記住啊 ，TVB 其實而家係紅色資本㗎啦， 係絕對係啦， 係啊，大家唔好奇怪啦，對於今後香港電視業裏邊所發生嘅任何改變啊，大家唔好奇怪，根本上。Make in Hong Kong 嘅嘢其實係越嚟越少嘅、 嗯， 真正 Make in Hong Kong 啊、 嗯， 嗰啲藝人其實好多表面上仲係香港嘅 TVB 捧出嚟藝人，但係佢見到國慶要敬禮嘅原因咩咧？就因為見到咩抗戰70週年，因為佢嘅市場其實喺中國大陸，佢已經唔係喺香港揾食嘅藝人嚟嘅，嗰啲係，只不過我哋感覺上好似仲係香港人，但實際上已經唔係，佢嘅行為啊各方面嘅考慮咧，都係以內地為主啦，已經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即係香港人啊，點解感覺到即係抑鬱啊？喺呢段時間裏邊，唔係淨係話自由行嘅數量嘅問題， 嗯、 而係覺得好似就係樣樣嘢，點解都已非舊時味咧、 嗯？ 電視節目已經唔係舊時啦，食嘅嘢已經唔係舊時嘅味道啦，睇到嘅人嗰啲藝人嘅一言一行，已經唔係即係以往嘅香港人啦。咁、 嗯、 所以我覺得呢段時間其實你離開下香港去非洲都係一件好事嚟、 嗯。 我覺得起碼可以就係咩咧？即係令到自己 refresh 下真係。 嗯，咁希望身體頂得住，捱得。 我都希望啦。咁你記住就係，即係如果有機會可以錄到呢、這個即係 voice memo 就 send 過嚟，咁、嗯、我哋喺節目嗰度播出嚟啦。咁如果有圖片啦，或者文字嘅話，你都可以 upload， 或者俾我哋 upload 啊，你傳過嚟。 係啊，即係我都話，如果嗰、那個只要嗰個通訊係 OK， 因為一冇電就乜都唔使講咯。 係啊，咁就特別係呢個太陽能嘅電筒，就希望你喺度馬拉威可以 發揮作用， 可以發揚光大，等非洲人知道原來香港曾經有一個好偉大嘅發明家叫做文西。咁咧有聽眾 upload 咗文西嗰張相上嚟，就係話冇太陽一定唔會著。咁咧就可能即係同各位聽眾講聲、就係即係呢跟住嗰兩個禮拜咧，咁就係我同阿 Lindsay 做呢個三不管啦。咁當然亦都會聽到你把聲嘅，其實。就是來自非洲的聲音， 嗯， 是的，好了，今天時間節目時間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就我和 Lens 和大家見面，那麼 Carmen 呢就在這個馬拉威試下濟南和這個賴索托， 嗯， OK， 拜拜。